约伯传第二十五章。属亚人比尔达德发言说，全能和威严为他所有，他在高天缔造和平，他的队伍岂可胜数，他的光明升起，谁不蒙受照耀？人在天主面前怎能自以为义？妇人所生的怎能自称洁净？在他眼中，月亮都不明亮，星辰也不皎洁，何况像虫的人，像蛆的人子。